锵锵三人行，哎，曹老师，今天咱们来这么一个小鲜肉，能叫小鲜肉啊？哎，我跟您说，跟您啊这个行业啊，它是有点关系，但是人家这个做的非常成功，小顾他做的这个艺术类的这个公众号啊，第一的，动不动就十万加，动不动就十万加。但是呢，我今天就你们两位来啊，有个煞风景的话题。两岸三地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新闻话题，很多观众在我们的微博里就说啊要聊这个。我本来想啊你们俩是不是合适谈这个，但是我后来讲啊也可以说合适，就是今天呢反倒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儿聊一聊，艺术呢到底是这个帮人的还是坑人的，是吧？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我是替一个女孩啊有这么一种感慨。这个女孩啊咱们知道叫台湾作家林奕涵，最近上吊自杀了，20几岁。我发现很多人呢对她的这个惋惜啊是真的很美，长得很漂亮。那么她呢是写了一本书啊，房思琪的一个什么什么秘密花园。那在这个 啊初恋的秘密花园， 初恋的秘密花园，你看你更清楚，就是说她呢在这个自杀之前还有一段视频的采访。这几天呢我看很多微博都在说这个女孩的事儿。简单来说呢，根据这个女孩她自己在微博采访在这个视频采访里所说的，她觉得这个书啊写了她跟她有关的一段真实经历。就是开始传出来的剧情是这个林奕涵13岁的时候就被补习班的一个老师男老师性侵性虐待，怎么性怎么着啊，然后呢给他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伤害啊，一直在看抑郁症啊精神病的这个医生，最后他想拿写这本小说吧作为解脱自己救赎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最终呢好像这个坎儿还是没有过去，对吧？一缕香魂，就是他特别惋惜。但是这个事情啊剧情也有后来的反转，咱们就先看看这个女孩的音容笑貌。 我在这边念一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面的一段话，他说：“我已有爱琳，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他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离了。所以你看，他，我们都知道他强暴小周，然后他又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所以我们那个认为所谓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千锤百炼的那个真心，到最后回归竟然只变成食色性也而已。真正我要在李国华这个角色身上我想要叩问的问题是，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第一次知道奈波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的痛苦，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造出如此完美的预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 怎么评论呢小顾？ 这个视频说实话我在昨天看了好几遍，我刚才也在跟曹老师说好几遍，其实大多数的地方是看不懂的，对我们这样才疏学浅的人来说，那他很多东西用了很空的很那些很优美的语言，那么看下来好像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可能总结的就是你是不是要用很艺术的方法把一个很下流的东西美化，他是不是想表达这个？ 哎，曹老师你觉得呢？ 我看了他整个这个故事整个事件之后，我觉得我很同情这个女孩子，自己也是女人也年轻过所以感受很深。可是我反过来想，毕竟是成年人了，毕竟见过很多事情，反过来想咱们以前在你那个圆桌派谈到过洛丽塔Kobanov 的小说很著名， 如果纳波科夫， 纳波科夫，纳波科夫，如果我反过来看，如果纳波科夫是一个沉默的、没写小说的人，而洛丽塔长大了，成为他写了一个小说，这个小说会是怎么样的？纳波科夫和洛丽塔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崇拜关系，你说他是巧言令色也罢，你说这是艺术的魅力也罢， 艺术毕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人规定艺术必须是真实的反映他的内心的道德。所以这是一个，我一方面很同情他，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否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艺术是什么。艺术不是生活的写照，艺术是生活的缺陷，艺术是生活的理想。 嗯， 是不是？ 但是呢，你知道有这个女孩所讲的，哎，不禁让我想起啊，女人就爱听花言巧语。这个女孩说她是如此的迷恋语言，你有没有讲到？而且呢，我觉得我对她这个事儿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得到的这些信息、视频呐、啊，或者对她的一些初期的报道。那根据这个呢，我又尝试去理解。首先，我认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她的内心，但是呢，从她的表述当中，我就尝试去理解。你看，她老讲胡兰成。他老讲胡兰成，这是在里边讲到，他胡兰成当年明明是强奸了小周，然后同时又跟张爱玲如何如何，但是呢，胡兰成却可以把这些写的是那么样的美啊，那么样的这个现世安好等等，这所以说我就跑题跑不停了，因为呢，我对胡兰成的认知啊，就是有一个拐弯的过程。就最早我觉得这个才子啊，哎呀，这样的这个慧思啊，这样的灵感呢、啊，你知道我。但我今天我对胡兰成啊不大感冒，就是 文章写得很好的下流胚， 我觉得太会说漂亮话了，我觉得他的话说得太漂亮了。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迷在胡兰成的这个文字里，比如说他写中国的这个禅宗，他去解这个很多禅宗的这个公案哈、啊，好有启发。可是呢，当我又跃上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我就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就是。毫无的，明白吗？包括你看，咱们有一个作家嘉宾马家辉，也是说，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人文人多了一个本事，就是太会美化自己了。 嗯， 就是语言啊，可以把，哎，要叫我说，我用北京胡同里的一句话，就像什么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对吧？ 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些年纪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之后，我特别同意你对胡兰成的这个拐弯。真正的很多高高在上、辉煌的不得了的人物，你一旦走进他的生活，英文有一句话，关上门以后他在家里怎么做你是都不知道的，不要看他在外面有多么辉煌。这件事其实让我们更加充分地看到这一点。洛丽塔也是，这位纳博科夫写的亨伯特就是一个美化非常漂亮的文笔，但写了一些，你换一个角度换位来看，依然是跟这个故事有接近之处。 你比如说小顾，你那么爱看艺术看博物馆哈、一直以来这个艺术史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按照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叫房什么奇了，房安琪啊哈、就按照他塑造的这个女孩啊，我觉得你这个女孩有点被文化艺术给这个给蒙了，就是说她拿这个拿一些文学语言或者拿一些艺术真的就当真了。 嗯， 这个就不禁得让我们想起艺术史上说起比如毕加索。 嗯， 你看要是女性们就觉得毕加索你不是一大流氓吗？可是呢你的艺术确实让人赞叹。 嗯， 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理解？ 通常都是有两种价值的评判标准吧，就是你的风流倜傥不影响你的艺术修养，对吧？刚才他是叫房思琪， 房思琪。 那我觉得他里面主要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他为了修复或者说掩饰自己的那种被诱奸的心理，而欺骗自己说他是爱上这个老师。那么爱上这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文学才华，对吧？他对他的文学非常感冒。那么就好像你说的毕加索，对吧？毕加索，因为他毕加索找女朋友的方法也很简单，就一句话，我叫毕加索，我想为你画画，对吧？那放在今天 太省事儿了， 对吧？那放在今天就好像你如果说周杰伦，对吧？周杰伦跑来跟你说，哎，你长得很美，我给你写首歌吧，哪个女生挡得住？ 我叫窦文涛，想跟你强强三人行，这也没不管用， 这 也不管用。啊，咱先去下广告，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据说呀，就说这个自杀的女作家，她所指诉的这个所谓老师啊，现在真人也出来面对了，好像听说这个事儿在台湾呢也开始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所以她这件事儿，这个林奕涵本人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且不说，但是咱们聊的还是她塑造出来的小说里边的这种女孩的心理。我觉得呢，有一个地方我似乎能理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有些小时候被性侵的女孩，她是脑子里有个权威啊，老师长辈或者自己崇拜的人，但是直接要给她干这个性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什么艺术家呀，大学教授啊，那有些时候看怎么说了，如果证据确凿的话就是强奸呐，那就是强奸呐，那只不过这个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女学生对吧，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人呢，他会把自己写的或者描述的特别美，可是你知道，我是从有些时候男人的心态去尝试了解这个女孩的心态。你看，这是他受到这个侵犯，他完全不可接受，你知道这会产生一种，甚至他配合，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性关系在持续，那么被欺负了，你对自己的人格要有一个解释的。要不然就好像一个人做奴隶，我怎么着我就没法抵抗他，甚至我还配合他供他淫欲，但是我怎么对我自己的价值交代，我怎么对我自己的自尊交代。于是你明白吗，为什么说有些时候有一个症状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这个有些特别敏感的人呐，他必须要对这种处境有一个交代，要不然我是个畜生吗，我就我像一个畜生一样的去满足你吗？你知道他，所以在这个小说里，这个女孩似乎说，我说服我是爱他的，我要爱他，似乎这个爱他，努力去爱上他，就能接受自己被如此下贱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你能？我说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女孩子也罢，什么或者是很怂的男孩子受到欺凌了之后，实际是一种给自己找一个你说了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不是认怂。认怂的人他去自杀，不认怂的人他就屈从，他就等于我可以总结一句叫做把丑闻变作佳话。他没有办法面对，他只能给自己一个解释，他才能够走下去。 哎，这个曹老师，您是女性哈，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种问题。就是，实际上，尤其在东方社会里，我敢说，有很多今天的情侣，或甚至是今天的夫妻，他们的第一次性行为等同于强奸。 是。 但是呢，慢慢的，这个男的继续追她，这个女的就，那就好了。当然这个女的也不会告他，说起来那次强奸也变成了浪漫，这事儿该怎么论，在今天的伦理下。 在中国社会有那么黑暗吗？ 哎呦，小顾很纯真，所以你看你老看这个美好的东西，你心里就没这些脏东西。 中国有句俗话你可能听过，叫把它生米先做成熟饭，就是这个意思。 对，霸王硬，我跟你说，像我们你看你年轻，像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受到过正当的性教育，不知道女孩的拒绝就是真的拒绝，很多时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初次触摸女性的身体啊，我跟你说都是半推半就，你都说不清那是个什么啊。 说到这个，我倒想插一句我对这位美女作家的一个就是特别不着边际的，似乎带一点都似乎都没有同情心的想法。我看到微博上说到他对父母没给他进行性教育很就是有一点抱怨，其实我倒想替他父母说句话，父母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包括台湾，如何给孩子性教育都是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父母也没受过性教育，这些事儿都是不能谈的。他的父母还居然说一句有性问题才有这个问题的才会讨论这个，还是个回答。很多家庭说你怎么会想到这儿，马上就会一顿责骂。可是其他人没有受到他这么大的伤害，但他受到这么大伤害，而且把他写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个社会问题，社会应该正视，你说呢？ 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就要说到我们还有一个台湾方向上的嘉宾叫郭冠英， 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关于这个案子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啊，你说的这个房思琪是一个故事，林奕涵的故事还有待于事实，现在司法程序的调查。比方说，据这个老师他所投诉的这个所谓老师那方面的陈词呢，这似乎是什么呢？他们两个人初次相识也不是在13岁，而是在16岁。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有可能是在他上了北医大的18岁，也就是说是在成年发生的。当然这个老师确实是有妇之夫，是涉嫌有婚外恋的这个成分，但是后来呢，是这个女孩的父母亲就施加压力，就必须你得离开他，于是这个老师呢最后跟他呢也就分开了。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女孩是非常爱好文学的，但是她父母亲呢，就非逼着她要学医，所以你看，郭冠英先生又给我们提供了现在在台湾媒体上另外的一种情况，我们还不好轻易的下这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女孩自己也是说，你们也不能把这个房思琪的这个小说等同于我，但是呢，似乎是很多网友很愿意。你13岁就被诱奸了，很愿意相信这都是真的。你比如说，我再给你提一个例子，当年的这个顾城，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最后的说法是他涉嫌杀了他的妻子，对吧？甚至是还曾经写过这个，有人写书嘛，似乎是曾经有过跟两个女人共处一室的共度的这么一段日子。曹老师，你又怎么评价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他写的那个小说《英子》的原型还在中国，还在，他好像也否认很多事情，就是英子不是李英，而他小说当中的故事未必就是他们的故事，但他和谢烨的关系，我就是和他们夫妻俩在台湾一个女作家陈若曦的家里，我们一起待了一个下午观察。我是多嘴多舌说了一句，他戴了一个裤腿做的帽子，我说这帽子有意思，他当时就震色说，大家都关心我的帽子，没有人关心我的诗歌。我后来一个下午都不太想跟他说话，远远的看，我觉得我冒失了。我观察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自恋，就是一个完全没长大的孩子。我觉得他这种结局，这种结果好像也不是他期待的，也不是他设计的，他只是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有一点点，就是多一个眼光他都会生疑的这种人。所以谢烨和英子他没法去处理，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处理这些人生复杂事情的能力，他是大才，但是没能处理好。 所以呢，像这种事儿呢，就会被人们当成故事啊，好像引起很多感叹。我记得当年就有人说，如果这是一胡同里发生的事儿，这就是个杀人犯，对吧？所以评价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女作家她最后啊，说出的一句话，她说呀，这个我写这个书啊，实际上我自己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她说，文学也许是文学辜负了我。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自我催眠，就是说这叫做巧言令色，就是显于人。他照他看来，你看这个老师似乎是说着一些类似于胡兰成那样的语言，在这个书里，比如说这个说什么，你看他的某些细节描写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老师把他压在诺贝尔获奖者的这个书上，然后呢，这个从后边这个撞击他，然后说，我只有这样爱你，才能让你的身体追上灵魂，你明白？就是说，包括那些美的语言，你知道，就是这个禽兽一样的老师的这个行为，和这个老师用文学的语言编织出来的整个这个美，就是说，你能怪我吗？对吧？你能怪你自己的美吗？你能怪我对你的冲动吗？我怎么可以停止？谁让上帝把你生到了我的面前？你就是我的。你知道，这个里边，我觉得他说的就有点意思了。这女孩啊，好像还是个书呆子，看的好多这个书。他说，孔子讲诗300， 诗无邪啊，难道诗歌，难道艺术不是从艺术家的心灵里出来的吗？那怎么他可能一个人同时，要不说我还是觉得我这大俗话他就分不清这个，这不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男人当然有禽兽的这一面，但是呢这个女孩她的这种文学梦啊，她会觉得奈保尔怎么会虐待妻子，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吗？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女孩没文化的话她就有可能不会自杀？ 你还别说，有人在微博上就把这个脏水泼到了文化上，就是说甚至有人说小说不但没有治疗她，也许正是因为爱文学才杀了她。 还有一句话叫做道德是艺术的义务，不是艺术的本质。他把这个本质和义务颠倒了，他认为道德是艺术的义务，我觉得他没理清这个事情。另外他写了这个小说之后，我就是随便在网上看了几节，写了这个之后我倒觉得好奇的是有几个问题。她的丈夫，她的新婚丈夫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们要从， 对，她结过婚， 对，她的丈夫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她将来如果有孩子，这本书它是一个纪念碑式的，是不是你的经历，如果你怎么否认这个书已经出去了。所以很多艺术家他选择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呈现道德而不是呈现真实的自我，是因为他还有生活要生存下去。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儿？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我现在我甚至想的很多哈，就说艺术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慢慢相信呢，艺术是上帝扔到人身上的一个东西，跟这个人呢其实没有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像是哪个叫什么什么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 对吧？你在意大利的这个画家，这就是个精力充沛的这个杀人犯呐、啊，这被追杀的，这杀人的、但是你看他的画笔，他画出来的，所以你他画出的这么美的这个作品，你觉得你能同时想象这是一个杀人狂魔，一个街头斗殴打架，他就是可以。你说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有关系吗？ 我在那个有一个丹纳的那个艺术哲学里面看过一段话，就是说他写的是当时的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一段那个社会的环境。他觉得艺术每个时候的艺术都是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的。那卡拉瓦乔可能你看他是一个流氓对吧，杀人犯，但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可以说真的是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是杀人犯，他们一言不合可能就会他们可能 就会 拔刀飞剑，然后决斗，然后死人，都会出现命案。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在里面说的是谁，马萨乔还是谁，反正是一个教皇非常喜爱还是主教非常喜爱的一个艺术家，那么他杀了人，那杀了人以后呢，他去见教皇，教皇很不开心。然后呢，他去见教皇之前准备了一个他自己做的一个小的首饰，那送给了教皇，那教皇就算了。其实就是在现在看来，你把他这个问题当然又跑题了，就是说，其实卡拉瓦乔他当然他的艺术造诣非常高，那么那另一面他的那种流氓的行为可能是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当时大家都是这样。 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对，而且呢我觉得我能找到一点联系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卡拉瓦乔他这个画啊，那个光感，那个光啊就非常亮，就那种光感非常强，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就是他这种生命力啊，你别他动不动喝酒买醉是吧，他杀人放火，就他这种人这个骨子里头这种生命能量啊，确实是你能感觉到那种强盛啊。当然他在这个法治社会的条件下他就得归管他自己。 其实你说他是杀人犯也罢，说他这个杀人犯和那种力度在作品里表现，我觉得你非常敏锐。 Gentileschi 学他的风格也是一个力度，而且他就是要用这件他的作品去杀向所有的男性，因为他在从小的时候受到他父亲的徒弟的强奸，父亲又强迫他嫁给他，父亲后来又起诉他这个丈夫，又是连着三次受到羞辱，所以他画画就直接学了卡拉瓦乔的这种力度，直接在画上表现了一种女性的反抗。 对， 所以呢，你看，我不像你们研究深，我根据我的这个的道听途说哈，我也要这个警告良家妇女哈。以我所知，我觉得艺术家、作家真的不一定是什么好人，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你可以欣赏他的艺术，甚至可以欣赏他这个天花乱坠的语言，但是你要错把这人当成个圣人，他很可能实际上是个禽兽。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就所以哎，对，我想到一点啊，这个女孩她看了这么多的书，我认为她欠缺看看佛对于人格分析的一些理论。你看佛的理论就讲什么，人呐、啊、不是一个单一体，人是一个聚合物，人是一个聚合物，人是很多东西聚在一起的。哎，有时候幼稚的女孩会认为一个人是单一的，她有着美好的文字，她一定也有美好的内心，她美好的审美一定，她也有美好的这个内心吧。但是真的不一定，一个人可能是恶魔、天使、畜生什么的，这个审美家，他就是个聚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人是个聚合物啊。